各位，我哋开始啦，好嘛？系啦，咁啊，隔篱呢位咧唔需要多介绍啦，程翔先生，系好多谢程翔先生。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咁样咧，就今日嘅题目咧，系习近平专政下嘅一国两制面对嘅挑战，系啦。咁就呢个题目咧，就讲几耐得嘅，我相信吓，即系好多嘢讲嘅。咁但系咧，就我哋去到九点半啦，咁我哋起码有几个字俾大家咧，同阿程翔交流一下嘅。咁我时间咧就交俾你啦。 好， 唔该你，我落去做观众先吓，做 Q&A 咧我再上翻嚟。啊，漏咗最紧要嘅嘢，因为呢啲嘢咧漏咗咧，人临尾又唔记得，我挂住宣传游行咁就废啦。咁样咧就呢纪念品咧系啦，就 多谢 你真， 多谢。 各位朋友，好高兴今日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分享一下我自己对啲习近平上台以嚟嘅一啲对香港一国两制个冲击系好严重嘅。嗱，首先咧，我哋要点样为之佢嘅冲击好严重咧？我哋要睇下。先睇下一國兩制係需要具備一啲咩基礎，一啲咩政治基礎，即係話1979年提出一國兩制嘅時候呢，即係用呢個一國兩制嚟解決香港問題嘅時候，成個背景係點樣，明白咗呢個背景之後呢，就了解咗一國兩制個 基礎，然之後先至睇到點解話習近平將一國兩制的一些很重要的政治基礎是破壞了它。首先呢，就要看到個時代背景。一國兩制提出來的時候，個歷史背景呢，就是第一是中國剛剛走出了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文化大革命這一場災難呢，按照中共自己在1981年通過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呢，它定性为这个灾难呢，是一场为党、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是1981年的时候的定性。在1981年这个即是中英开始谈这个香港问题的时候呢，离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呢是仅仅是五年。你按照76年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咁啊81年开始谈这个香港回归问题，相隔仅仅五年，大家对文化大革命呢犹有余悸。即是在咁情况底下，你要香港交返俾中国大陆是冇可能嘅事，係冇可能嘅事。咁就喺呢個咁嘅政治背景底下呢，中共呢為咗要平穩攞返香港呢，係佢係被逼一定要諗出一套唔同嘅辦法。另外呢，嗰個年代呢，中國個經濟呢係處於呢個崩潰嘅邊緣。但這個崩潰的邊緣呢，亦都唔係我嘅形容，亦都係嗰個決議，即係頭先所講嗰個1981年個決議，佢形容中國經歷咗文革之後呢，使到中國嘅經濟呢處於崩潰嘅邊緣。可以見得呢，當時香港一個城市嘅 GDP 呢係等於全國四分之一嘅 GDP， 咁緊要嘅。你可以見得呢，即係中國當時嘅 GDP 呢係幾咁細。咁第三個背景要知道呢，就係話當時嚟講呢，中國好想結束呢閉關鎖國嘅狀態。因為知道呢，即係毛澤東閉關鎖國將近30年將中國經濟呢係拖到去一個即係好弱嘅狀況。咁所以呢，就係話即係喺呢種種嘅歷史背景底下呢，先至提出一個一國兩制嘅一個方案。 咁當時嚟講呢，你要一國兩制要成功呢，你從呢個背景嚟睇呢，就是有好多重要嘅條件。呢啲重要嘅政治條件呢，係決定取決，即係決定呢個一國兩制能唔能夠成功嘅。第一個呢，就是中共自己本身要有一個銳意改革嘅決心。咁呢銳意改革嘅決心呢，即係經歷咗文革之後呢，當時喺大概七八年到八一年呢段期間呢，係中共係表現咗一個咁嘅決心。可以見得呢，譬如佢提出真理嘅標準嘅討論，呢、這個呢係即係將全國人民嗰個思想從毛澤東嗰個束縛底下呢，即係解放出嚟。呢樣嘢係一個好重要，係佢一個有決心改革嘅一個表現。另外呢，就係話即係呢個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嘅政策啦，係咪？咁所以呢，特別係1981年呢個決議呢，係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咁亦都睇到呢，呢都係佢嗰個改革個決心。咁只有中共自己肯改革，你一國兩制先至有希望，係咪？如果你中共唔肯改革，再行返老路的話呢，你一國兩制就冇可能成功啦。仲有呢，就係當時嚟講呢，啱啱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共對自己嘅制度嘅不足呢係有充分嘅認識。鄧小平喺1980年講有一篇好詳細嘅講話，黨同國家領導體制嘅改革，呢篇文章呢收錄咗喺鄧選入面。佢就話好似文化大革命呢啲咁嘅災難呢，喺西方社會係冇可能發生嘅。嗱，咁呢個認識呢，就算係好了不起啦，即係認識到呢，呢啲咁嘅即係人間悲劇呢，只有喺共產黨一黨專政嘅環境底下先會發生，喺西方係唔會發生嘅。嗱，咁呢個你可見得呢，你從佢呢句說話你睇到呢，佢開始對西方嘅制度，當時香港基本上係一個西方式嘅制度㗎嘛，對西方嘅制度呢係有比較積極嘅評價。第二呢，就係話佢當時嚟講呢，係呢一國兩制要成功呢，係要對西方個制度嘅肯定。佢有句，佢喺接見香港一班呢、這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嘅人嘅時候呢，係講過，即係話點解講香港可以有普選。佢話下世紀嘅中葉，下世紀嘅中葉，即係呢個世紀2050年咁上下啦，中國都要實行普選。咁佢等於都係開咗一個承諾，即係對中國人民一個承諾，就係話喺2049-2050年，即係中共呢個建國100周年到咁上下呢，中國都要實行普選。嗱，呢啲嘅承諾亦都寫咗落去鄧選入面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得佢呢係對普選亦都持一個開放態度。仲有呢，佢就係話對，你睇到佢係對香港好肯定嘅。鄧小平公開講過，我哋要喺國內製造十來個香港，即係你可見得佢當時係對香港嗰個係充分肯定。而你要喺一個國家之內包容一個基本上意識形態同埋政治制度都同佢相反嘅一個資本主義制度呢，呢個係需要領導人全國係具備好強嘅包容性，佢先至可以有呢種咁嘅胸襟呢，去包容一國兩制。咁所以呢，你從整個歷史背景嚟睇呢，你睇到一國兩制要成功的話呢，第一要佢有呢個包容性，第二佢要銳意改革，第三佢要對西方嘅制度是有一定程度的肯定，第四他对香港很肯定，要模仿香港。所以呢，即是这些条件呢，都是一国两制要成功的必须具备的条件。 是但抹咗一個呢啲咁嘅條件的話咧，你一國兩制都係危危乎噶啦。好啦，咁我哋睇下佢係上台以嚟，佢係點樣破壞呢個香港一國兩制嗰、那個嗰、那個賴以成功嘅政治基礎咧？嗱，咁我先講講佢而家一國兩制被破壞嘅一啲歷史背景。頭先講。當年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呢，中國窮得很緊要，而且是閉關鎖國、即是全世界很孤立。但是現在呢，習近平上台的時候的中國呢，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30年前中國的 GDP 就是香港的 GDP 是中國的 25%， 今時今日呢，香港的 GDP 呢是縮到得返中國的 2%， 咁即係換言之，佢可以即係係唔係咁重視你香港啦，而且呢今日呢係可以呢即係傲視天下，係咪即係呢個喺國際上呢開始要爭奪話語權。仲有呢就係呢30年間呢發生一個好大嘅變化，當一國兩制提出嚟嘅時候呢，蘇聯東歐被崩潰，而家呢蘇聯東歐冇咗，咁呢樣嘢呢對習近平本人嚟講呢係有一啲好潛在嘅影響嘅、令到佢會係做一啲嘢去破壞呢個一國兩制嗰個政治基礎。咁呢你睇佢上台以嚟呢就是走上一條非鄧化 的路。我們知道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政策的一個 很標誌性 的成就。鄧小平的政策呢其實呢是 為一國兩制的實行呢是營造了很多必要的條件。但好可惜呢，呢啲條件呢喺習近平上台之後呢都慢慢呢，因為走呢個非鄧化嘅路線嘅時候呢都係受到影響。第一個呢就係話習近平一上台佢就提出四個自信。點為之四個自信呢？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但呢樣嘢同鄧小平當初提出一國兩制嘅時候呢嗰、那個情況係完全唔同。鄧小平係好謙虛咁睇到中國制度嘅不足，所以佢提出政治改革，除咗經濟改革之後呢之外呢，佢喺1984年呢開始提出政治改革，即是你知道自己有不足了，所以你願意去改革。習近平不是，提了四個自信。四個自信呢即是說呢即是不需要改革，不需要有任何政治改革。即是說如果當初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時候呢，雖然他最後都沒有實行，但大家都給人家一個信心呢，就是說兩個制度會漸漸是漸趨即是這個相同，而是中國的制度呢是會即是漸漸呢是趨向返同香港相近。這是當時來說呢一國兩制之所以能夠令人信服呢一個很大的原因。那好啦，但是現在習近平提出說四個自信，即是我乜都掂。一到點嘅時候呢，佢就冇再去推動任何嘅政治改革。咁即係話換言之呢，即係好有可能呢，即係嗰個香港同大陸係會背道而馳。仲有呢，佢係最核心嘅錯誤呢，我覺得佢呢就係改變對文化大革命嘅定性。頭先我哋睇到呢，即係一國兩制之所以成功嘅其中一個政治基礎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但是呢習近平上台之後呢開始是修改即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他在上任的第一第一 上第一任一上台冇幾耐，2013年佢就提出兩個歷史時期唔能夠互相否定，即係話唔能夠以呢個改革開放後期嘅中國嘅成就嚟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即係中國嘅狀況。即係你咁樣一講嘅時候呢，你實際上就係話改革開放前嗰30年都係正嘅。咁呢個同鄧小平嗰個評價呢是南辕北辙了。邓小平的评价文化大革命10年是灾难嘛。咁你而家话习近平话唔能够否定前嗰30年，即係包括文化大革命都唔能够否定啦。咁佢呢个就已经系改变緊对文革嘅定性。好啦，对第二任上台冇几耐 ,2017年 一上台呢，教科書就開始變了，將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改為什麼呢？一場艱辛的探索。即是在81年的決議裡面呢，它定性是一場被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很清楚內亂。但是呢，在習近平的改動之下呢，變成一場即係艱辛的探索，好正面的，是一個好正面的陳述。嗱，點解我話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改寫之後呢，會對香港帶嚟一系列的不利的影響呢？嗱，你睇下當年為了鄧小平為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即是毛澤東的一些錯誤呢，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呢卷土重來呢，他是建立了一些制度的。這個制度呢就包括在黨章裡面明確寫了黨禁止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這是黨章裡面其中一條。第二条呢就是党实行集体领导制。第三条呢就是写了宪法添，不只是党章。头两条写了党章，最后一条写了宪法，就是说即是国家主席实行入期制。领导 的职务实行任期制呢，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改革。是一个中国向前行进一大步的一个表现。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禁止个人崇拜这一条实质上没有了。他虽然没有说即修改党章，即剔除他，但是他实质上所做的事全部都是个人崇拜。大家可以看到，从那些媒体都可以看到他即是怎样 去做个人崇拜的事。党章规定实行集体领导，过去来讲呢就是九个常委，大家是分管一范。去到习近平呢，他实行常委向总书记汇报。常委向总书记汇报的制度呢，是变了将自己抬高一级，即是将总书记的地位呢是凌驾于其他幾個常委的身上。而且呢，即是除了說黨入面常委向這個總書記匯報之外呢，人大、國務院、政協、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全部採取向這個習近平匯報制。過去來說呢，就是國務院同埋呢個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匯報工作呢，係向人大匯報，但係呢而家呢就係向，即係而家都係有向人大匯報，但係呢向人大匯報之前呢先向習近平匯報。咁即係又試返返去過去嗰種即係呢個寡頭領導嘅體制。 然之後呢就最我諗最傷的就是廢除了那個即係修憲廢除了那個任期制，使到佢可以理論上呢係可以即係不斷咁做落去。咁呢由於中國經濟已經成為第二大嘅經濟體啦，咁所以開始放棄鄧小平嘅韜光養晦嘅政策。咁呢一點我等再詳細講。由於擔心蘇聯東歐嘅崩潰，開始對香港呢係唯有係有敵意。但點解會咁講呢？習近平一上台之後呢，就表現出佢係好受蘇聯東歐崩潰一點嘅影響。佢一上台冇幾耐呢，就喺2012年年底，佢係當年11月當選總書記。當選總書記冇耐呢，就即刻去西柏坡呢個所謂嘅共產黨嘅革命聖地呢，就去朝聖。佢去西柏坡嘅時候呢，就向即係列祖列宗啦，即係共產黨嘅列祖列宗呢，即係發誓，就係話即係呢個紅色江山要喺我哋手上呢，即係永遠即係傳落去。呢個佢喺西柏坡嘅誓言。咁呢就係到佢第二任上任嘅時候呢，又同樣去呢個上海即係中共一大嘅嗰個遺址嗰度呢，又再去宣誓，今次真係宣誓啦，由佢帶領其他常委舉起手上嚟呢，即係向呢個即係中共嘅列祖列宗呢，即係宣誓話佢哋一定會將呢個 紅色江山呢係維持落去。咁點解佢係蘇聯東歐崩潰，何以見得佢係好擔心呢個問題呢？佢喺2013年年初春節嘅時候呢，佢落去深圳南巡落深圳之後呢，就同啲人講，南巡完之後呢，就有次發表講話，就係話呢，即係慨嘆呢，蘇聯咁大嘅黨話崩就崩，即係話冧就冧。咁佢話呢，即係呢個黨就已經呢係即係腐敗潰爛到呢，即係話警無一男兒，即係話冇一個人呢係夠 pop 出嚟挽救呢個黨。咁你從佢呢番說話，你就睇到呢，佢係好刻意要做中國共產黨嘅男兒，要挽救黨。咁呢佢喺跟住佢喺好多喺當年係三次喺重大嘅文件上面呢提到呢，要慎防中共會出現蘇聯東歐式嘅崩潰。所以呢個蘇聯東歐式嘅崩潰對佢嚟講呢，係一直呢係一種即係係夢藝嚟嘅，係好令佢好擔心嘅。咁但係問題呢，佢對蘇聯東歐嘅崩潰嗰個分析呢，就同我哋出面即係世界即係西方體系嘅分析係完全唔同。佢認為蘇聯東歐嘅崩潰就係因為冇進行思想嘅控制，就係因為冇進行呢、這個報禁，同埋最關鍵嘅就係話呢，即係軍隊國家化，冇實行軍隊黨化呢樣嘢。咁呢啲分析呢，在我睇嚟呢就全部都錯嘅。咁但係呢，佢認為呢呢啲係蘇聯崩潰嘅原因，所以佢係好從此呢就好著意去揸思想控制，去做呢啲即係軍隊控制嘅嘢。咁喺咁情況底下呢，開始對香港呢就有敵意啦。佢就好擔心呢香港會成為呢即係西方係深入中國 嘅一個咁嘅棋子。咁就已經講過幾次咧，就係話唔能夠容許咧，即、就、係、是、西方咧利用香港嚟顛覆呢個共產黨嘅統治，好強調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咧，就對我哋香港嚟講咧，就好唔好彩啦，即係出現一個極左又呢個反鄧小平政策嘅人，即係將成個我話一國兩制要成功嘅個政治基礎咧，全部咧係即係係腐蝕緊佢。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不幸嘅結果。好啦，咁特別咧就係話，我諗而家全國嘅人咧都睇到呢個問題啦，就係話咧佢放棄咗鄧小平嘅韜光養晦嘅政策。咁當然呢，可能同我個客觀個經濟實力有關啦。鄧小平提改革開放嘅時候，中國嗰陣時仲窮到不得了，係嘛？即係咁，而家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哇，即係好掂，即係呢個世界經濟第二大。咁咧開始咧提出要爭奪國際話語權。爭奪國際話語權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話咧，世界事務開始要由中共嚟 set agenda。嗱呢樣嘢咧就係最近佢有幾次咧就開大會，開一個就係全世界政黨大會，即係將全世界嘅大嘅政黨，無論你係執政黨也好，或者係啲非執政黨也好咧，全部召曬嚟北京開大會，然之後咧就係話即係要點樣樣，即係嚟進行呢個世界嘅治理。咁然之後開始咧就係挑戰好多即係現有國際社會嘅共識，譬如一個好具體嘅例子咧就係人權。人權咧即係聯合國嘅人權宣言咧，其實係總結咗人類即係兩次大戰以嚟即係嗰個災難，然之後咧就引申出即係總結出一啲咁嘅經驗咧，係話要尊重人權。咁所以聯合國人權個宣言咧，係其實代表咗一個社會進步嘅一個標誌嚟嘅，一係總結咗過去兩次大戰嘅災難之後嘅經驗，即係點樣去防止戰爭。咁所以咧，人權呢樣嘢咧，應該睇成係人類社會幾有進度嘅標誌。咁但係咧，中共而家開始咧要改寫呢個人權嘅含義，佢就好強調咧，人權首先係發展權，即係話咧，要食得飽、著得暖，呢個先係即係最基本嘅人權。咁樣講啱唔啱咧？啱。咁但係聯合國嘅人權宣言已經超越咗呢個認識啦嘛。大家都知道，除咗食得飽、著得暖之外，仲要有即係公平嘅社會，仲要有即係大家嘅呢個有思想領域嘅自由啊嘛。已經唔止人，即係聯合國嘅宣言已經係超出咗温飽呢啲比較低層次嘅需要，去到即係更高一級嘅需要精神上嘅一啲需求嚟啊嘛。咁但係咧，就係佢開始咧，就係話即係人權首先係食飯同埋著飽，咁變咗咧將人類社會已經達到嘅個標準咧拉翻低。咁佢有佢嘅支持者，你當然即係非洲佢好多地方都係即係好窮啦，咁佢哋都係會支持。咁支持佢嘅時候咧，就變咗咧，佢漸漸咧喺國際嘅話語權嗰度咧，就有咗一個佢嘅所謂基礎啦。咁另外咧就係話，譬如話佢而家經濟咁掂，佢提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咧就要取代 即係呢個英美嗰個發展模式。咁其實呢即係佢嘅中國模式呢實際上呢就係用一種政治上行專制嘅路，經濟上行返呢個市場嘅路。呢個係所謂中國模式嘅核心內容。同西方嘅模式，西方模式全部都係基本上都係經濟上固然之係市場啦，政治上都係行類似市場嘅路，因為佢係可以允許你唔同思想互相競爭嚟呢、這個嚟各取所需㗎嘛。佢但係呢即係中國個模式呢就係、是、經濟上係市場經濟，政治上仍然都是这个专制。那变成呢就很多很多落后的国家呢就对他们来说有吸引力了。即是他们想说啊你极权，所以你可以发展那么快。那这样东西呢就对这个所谓说即是用中国模式来代替这个英美的市场经济模式呢，这样东西呢就已经开始都是说是增加他的话语权。另一个呢就是依一提出呢，但过去呢当习近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时候呢，我记得这个钱其森副总理当时在宣传这个韬光养晦，即是为什么要韬光养晦的时候呢，就讲了一句很形象的说话，就是要你夹着尾巴做人，即是不要让出头。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崩溃之后呢，中国共产党内部呢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呢要求呢中共孭起这个世界革命的旗帜，即是高举世界革命旗帜。因为你苏联崩溃了，已经没人可以即是啃起呢個大旗啊嘛，所以當時嚟講咧，就係、是、黨內一啲好左嘅人咧，就要求鄧小平咧，即、就、係、是、要求由中共嚟啃起呢、這個呢、這個呢一面即係、就是、共產主義嘅旗幟。當時鄧小平就係話唔可以咁做，我哋要夾著尾巴做人，即係好 humble 咁樣。咁所以呢傳達嘅時候呢，我聽到錢其森向人哋傳達即係話要夾著尾巴做人嘅時候呢，我覺得即係呢個都係即係魏仔等呢都係好有即係呢種深度，即係佢唔會去即係佢知道自己實力唔夠，佢唔會去挑戰人哋，唔會去即係要讓到要出頭咁樣。咁但係呢由昔日的夾著尾巴做人呢，就轉變為今日習近平提出呢，我們中國要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的智慧，貢獻中國的方案。那這個呢就口氣很大了，變了是吧，就是個口氣就一下子呢就變了很很大。所以呢他就在到處就是這個都在宣揚中國的這個經濟，即是這個中國方案、中國模式、啊、中國智慧、啊、等等。那而他除了口噏噏之外，他還要跟美國呢爭一日之紅牆。他提出呢，他有次跟奧巴馬這個在莊園路傾偈的時候呢，他就跟奧巴馬說話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许两个大国即是的相处。但是这句说话呢看下去呢好像又没什么特别这样，但事实上呢这句说话呢就显示他呢是要在太平洋上呢是即是跟美国即是这个争这个话事权，至少在西太平洋这一边呢是要由他来话事的。那所以好多政策呢都是会即是 去挑戰，而且呢他由於他現在財雄勢大呢，他對國際社會的很多很多承諾呢是視如無物。但我覺得這件事呢就是即大家可以不妨去看看，譬如最近這個中美貿易談判，是吧，中美貿易談判呢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呢，是很多人很多那些即是民族主義色彩很濃 的文章都說，哇，美國要打壓中國啊，這個不給中國崛起啊，所以呢就是即是怕著中國即是挑戰美國地位啊等等，所以就將個 blame 呢擺曬落去中國度。但這樣東西呢是一隻非常之不負責任的講法。為什麼這麼講呢？我自己親身經驗，我用 WTO 為例，當年中國即是世神劈怨應承很多東西之後呢，就終於呢就是入到 WTO，即是呢個世界貿易組織。咁入咗 WTO 嘅時候呢，我有個朋友新加坡出版社就叫我呢係寫一本書，係解釋中國入 WTO 嘅詳細嘅內容。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嗰啲文件呢係幾尺咁厚嘅，成幾千頁嘅。咁你一般人嚟講呢就唔會有咁多時間去解讀。咁所以呢就呢個出版社呢就叫我呢可唔可以消化咗嗰幾千頁嘅即係文件之後呢寫本書寫本手冊話俾即係商界嘅朋友知中國承諾咗啲乜嘢嘢，中國願意開放市場開放到咩程度咁樣。好啦，咁我答應咗，因為我覺得都係一件好值得做嘅事。我就好細心咁即係消化曬佢幾千頁嘅文件之後呢，我同個老闆商量，即係同個出版商商量，喂，我覺得有幾個項目有幾個範疇中國一定唔會開放㗎喎。咁我你叫我寫呢本手冊，我好唔好將我認為佢一定唔會開放嘅嘢呢即係列埋出嚟，等大家心中有數。咁老闆話唔好，即係我就要你即係好 factual 咁樣呢，即係話佢答應咗乜嘢你照寫。咁我無奈啦，咁我就照寫啦。但係我話有言在，我甚至乎問佢好唔好附一個即係我嘅 observation， 即係話我即係除咗手冊就好 factual 啦，但係手冊之後可唔可以有一個即係附錄，即係我嘅 observation， 就係話佢一定會有啲地方唔會承諾。老闆話唔好，即係你就係好 factual， 即係佢怕得罪中國嘛，又係。好啦，12年之後再嚟睇返今日中美談判嘅嘢，話佢唔遵守承諾嘅嘢，全部都係我十幾年前指出佢唔會承諾嘅嘢。咁好啦，咁你呢樣嘢你話係人哋有意打壓你呢，定係你軍咗人哋十幾年之後，人哋即係覺得即係唔可以再受你軍呢，係咪？咁呢樣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呢個就是一個好典型嘅例子，我都睇得出你好多嘢即係你根本唔會承諾。因為點解呢？因為我知道呢有某啲 setter 佢一承諾嘅時候呢就等於攞共產黨命。點解呢？佢其中承諾嗰個資訊工業嘅開放，個資訊工業嘅開放，你大家都知道中共係一定，中共整個統治就係建基於資訊嘅封鎖嘛。你開放資訊，咁就等於要咗共產黨嘅名，所以一定唔會開放。資訊一定唔會開放，銀行一定唔會開放，呢個仲有就係教育一定唔會開放。好，當時我列舉咗 同埋即係國企嘅補貼一定唔會放棄，因為國企係佢嘅命根嚟嘅。國企嘅補貼一取消嘅時候，國企就冧㗎啦。國企一冧嘅時候呢，共產黨嗰個執政嘅基礎就冇就好唔穩定啦。所以我就睇死佢呢幾法係唔會開放嘅。果不然啦，而家中美談嘅談嚟談去談唔掂嘅都係呢啲嘢。所以呢佢就係啲佢作咗一啲承諾呢係可以唔算數嘅。好啊，最近中美談判阿 Trump 同佢傾咗十幾輪都傾到差唔多埋單可以簽嘅時候呢，哦，又全部取消曬，又重新再嚟過。咁你話人哋係咪有意打壓你呢，定係你自己做嘢呢係即係令到人哋即係好反感呢，係咪？南海非軍事化嘅問題又係習近平親口承諾奧巴馬，就係話南海一定唔會喺南海搞軍事化嘅。承諾完之後，呢頭承諾咗之後呢，跟住南海見到啦，啊，一個個島礁呢填曬做呢個大島，然之後呢就係又起埋啲軍事基地呀咁樣。咁又係講話唔算數。而我哋香港人最印象深刻嘅就係話中英聯合聲明失效。喂，幾時即係可以咁樣單方面一個國際協議，當時中央聯合聲明簽咗嘅時候呢，為咗要向全世界超市中國係會呢個遵守呢個承諾嘅，將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呢攞去聯合國登記嘅，特登攞去聯合國登記，冇規定一定要攞去聯合國登記喎，所有嘅國際協議唔一定係喎，但中國都特登攞去登記呢，就要話俾全世界聽呢，即係我係準備遵守呢個協議。但係曾幾何時突然間話中英聯合聲明失效過時，即係完全係即係可以任意 scrap 自己嘅承諾嘅。咁呢個就係因為佢而家呢就係經濟上好掂，好多人都要靠佢，所以呢佢係可以即係事成落如無物。仲有呢就係將呢個一帶一路呢伸向全世界。最初好多人都話都唔認同話一帶一路就係要將手伸向全世界。直到中共宣布呢係要開拓北冰洋絲路，大家先睇清楚啦。呢叫北冰洋絲路啊。中國絲路幾時去過北冰洋啊，係咪？佢而家話一帶一路呢就係話中國喔，舊時有陸上絲綢之路，跟住有海上絲綢之路，咁就形成一帶一路。歷史上中國嘅絲路幾時去過北冰洋先？所以呢樣嘢呢馬上引起蘇聯好反感，即係在北冰洋有利益的國家呢都當堂呢就是即是看到你的那個野心了，是關咩你事是北冰洋，你幾時是北冰洋 的沿岸國家，是吧？現在用北冰洋絲路 的理由呢是進身了現在個北冰洋理事會入面啊，成為北冰洋理事會的一份子。我相信北冰洋理事會呢是除了中國之外呢，是除了中國沒有北冰洋的扔上那個領土之外呢，其他北冰洋理事會很多都是有碰挨到北冰洋的，是中國挨不到，離北冰洋還是即是離天萬丈那麼遠的，但他都入了北冰洋了，仲要提出北冰洋思路，所以呢样马上引起苏联呢即係好大嘅反感。苏联前几上两个月呢发生咗全国200多个城市嘅反华示威，就係即係对佢呢种隻手咁样伸长去嘅一个 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嗱，咁好啦，我哋睇翻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基本上无论从个制度、个经济或者个意识形态嚟讲咧，我哋都系属于西方嘅体系嘅一部分，系嘛？即系呢样嘢系不容否认啦。我哋英国统治咗咁多年，即系整个谂法、整个生活形态、整个制度，基本上特别嘅法律都系呢个西方体系。九七之后咧，不可避免地纳入咗中国嘅体系，成为中国体系嘅一部分。咁本来咧，如果中国同西方嘅关系系冇咁紧张嘅时候咧，咁香港都仲有一啲空间可以活动。如果将来中国同西方嘅关系好似而家啲政策咁样搞到好僵嘅时候咧，我哋原本属于西方体系嘅，而中国又唔俾我哋继续成为西方体系嘅一部分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受到好大嘅压力啦。所以我就话咧，呢个咧就系嗰个一国两制嗰个必须具备嘅政治基础咧，已经俾好多嘢都俾阿习近平咧系即系破坏咗。好啦，咁除咗整个大环境，即係有利於一國兩制嘅整個大環境係俾佢摧毀咗之後咧，佢仲有上台之後咧，仲有好多具體措施咧，令到香港咧係好唔掂嘅。第一咧就係、是、有啲嘢唔關佢事，我先講佢上台之前，中共已經開始有啲嘢有啲做法係改變修改緊香港一國兩制嘅嘢。一個就係喺2004年。五十萬人示威之後呢，他開始呢改變愛國的定義。這件事呢，如果你不是跟中國新聞跟得貼的話呢，你就不會察覺到他有這個做法。因為你不是那麼多人看大公文會、又不會大家不會很太關心即是理論問題。但我注意到呢2003年五十萬示威之後呢，整個做法開始改啦。2004年文匯報大公報開展咗一場好密集嘅討論，乜嘢係愛國。咁呢個問題其實佢一咁嘅討論嘅時候呢，我已經知道佢想做乜嘢㗎啦。佢想將，因為鄧小平有講過愛國者治港，咁佢就係要將愛國者個範圍呢係收窄到淨係左派先至符合資格。咁呢個係完全違背鄧小平嗰個 definition。 鄧小平雖然佢講過係愛國者治港，但佢亦都解釋過咩叫愛國。喺鄧小平嘅眼中呢，愛國嘅定義就係、是、一，你尊重中華民族；二，贊成中國收回香港。得這兩個條件而已，這兩個條件呢就是為之愛國。你符合這兩個條件的話呢，你就是愛國，很寬鬆，是嗎？所以當時鄧小平提出說愛國者治港的時候，香港人沒有人反對，因為個 definition 是很寬鬆嘛。一，尊重自己民族；二，贊成這個收回香港。還有鄧小平為了要展示他那種很包容 的胸襟，他說即使你罵共產黨都是愛國。然後就說你可以信資本主義甚至奴隸主義，不理你都是算愛國。即是一個很包容性的一個 definition， 只是看兩條標準，尊重自己民族和支持收回香港。好啦，那當時來說呢，當我在2004年注意到文匯大公開始在討論愛國的定義的時候呢，我知死了，他開始要修改鄧小平 嗰個好好 inclusive 嘅嗰個咁嘅定義。果然慢慢就出咗一個愛國必須愛黨必須支持社會主義呢、這個咁嘅論述。但呢個論述呢當時嚟講呢都官方嘅講法呢都仲係隱隱約約唔敢正式話愛國等同愛黨呢、這個咁明確指出愛國等於愛黨係邊個呢係劉乃強。劉乃強當時呢就寫咗一篇文章呢就係、是、強調呢即係話咁你愛國唔係抽象㗎嘛愛國係一個具體嘅實體嚟㗎嘛係由共產黨領導㗎嘛係實行社會主義㗎嘛咁你愛國係咪一定要愛共產黨愛社會主義呢咁樣即係佢就會即係用呢啲方式呢嚟講呢個即係嚟定義咁所以呢佢就已經由2004年呢開始修改喺意識形態上面嘅修改愛國定義咁將愛國即係合資格治港嘅嗰個範疇嘅人呢縮到呢係呢、這個淨係呢個左派同埋建制派喺佢眼中民主派全部都唔愛國咁跟住呢通過人大兩次嘅人大釋法啦對基本法規定嘅普選嗰啲嘢全部即係變晒啦呢個已經係歷史啦我哋可以唔使講2004年就改變愛國定義2005年就釋法2007年就提出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嗱呢樣嘢呢我就覺得有啲遺憾啦就係我哋香港嘅民主派人士呢係唔係好重視呢一點嗰個危害性嗱當時呢我2007年我坐緊監所以佢2007年提出呢樣嘢嘅時候我唔知道但2008年我返到香港嘅時候呢我插返啲嘢嚟睇插返啲報紙文章嚟睇嘅時候呢我就發覺喺2007年有篇咁嘅文章就係、是、話要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但當時呢我睇落去睇完嗰篇文章之後我覺得好大鑊即係呢個已經係要實質改變香港個治理嘅模式所以當時呢我就好多時即係我將嗰個文章download 咗落嚟之後呢我自己寫咗我嘅分析指出呢篇文章個要害喺邊度呢篇文章出咗嚟之後呢係代表中共想點樣係改變香港嗰個治理模式我將佢傳曬俾立法會嘅民主派議員即係解釋俾你聽那個要害我都沉氣啦我驚大家即係可能唔睇慣中共嘅文件呢即係唔知道佢個關鍵咁而且我第一去俾佢哋呢我就希望佢哋能夠即係 start 一個 motion 要喺立法會入面就呢篇文章提出辯論要求政府搵人嚟解答呢篇文章喂人哋踩到埋嚟喎人哋要喺你側邊建立另一支管治隊伍喎你政府點樣回應我當時目的係咁樣嘅我係想係去令到立法會嘅朋友能夠 start 一個咁嘅 debate,start 一個 motion, 要求政府正視呢篇文章嘅內容同埋佢想佢帶出嚟嘅訊息。咁但呢就我真係有啲失望即係民主派議員呢冇個願意 take up, 可能佢哋睇唔到個文章個深刻嘅背景。公民黨約過我出嚟傾就係話即係要進一步即係 verify 嗰篇文章即係我係點睇。咁然之後我記得湯家驊就問佢哋完全冇基礎插手啊咁樣。即係話香港嘅建制喺香港現有嘅建制嘅個政府嘅運作底下呢中聯辦係冇法子插手㗎喎咁樣。咁我同湯大狀講 中共嘅插手唔需要擺個人落你嘅建制度，佢係可以透過好多周邊嘅途徑令到佢令到 你要就範嘅。咁所以呢就係話即係結果我失敗啦，我冇法子令班立法會議員喺立法會提出呢個問題，提出質詢，提出點解有人要寫篇咁嘅文章。咁 fail 啦，我 fail 咗啦，我 fail 咗，好不幸就係而家睇返轉頭呢，係咪而家有支第二支管治隊伍喺度係運作緊啦。好啦，嗱呢啲就係習近平上台之前已經做落咗嘅嘢，咪睇下習近平上台之後所做嘅嘢。習近平上台之後，佢2012年年底上台，2014年出咗白皮書。白皮書呢，嗱之前嘅修改咩愛國嘅定義啊，普選嘅辦法啊，第二支管治隊伍啊等等，都未係根本性改變基本法。白皮書嘅出現就係根本性地改變基本法。點解咁講呢？第一，白皮書強調中國憲法適用於香港，但呢樣嘢呢就完全同基本法個立法原意呢係相反嘅。基本法立法嘅原意呢就係排除中國憲法喺香港嘅適用。附件三嘅設計呢 exactly 就係為咗話中國憲法唔適用於香港。當然即係佢唔可以明白，即是香港作為一個地方政府不可以明文地說全國性憲法不適用於香港，但是呢就當時來說就有很多很多巧妙的動作呢，就使到呢實質呢就是排除憲法在香港適用。那當時這件事呢不是說大陸即是走漏看漏眼，大陸 是明知而這樣做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 當年的中國的憲法專家蕭卓雲這個許崇德那些有解釋的，即解釋為什麼這樣安排都不會違憲的。好啦，即是說大家都很清楚，北京也好香港也好都很清楚，基本法的精神就是憲法不適用於香港。但是白皮書的講法剛剛相反，憲法適用於香港。他說中國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 憲制基礎，即是說即推翻了基本法的那個原意啦。第二呢就是提出一個新的 concept， 就是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大家知道基本法規定除了國防外交之外，就是香港就是有全面管治權嘛，即是在內政來講。但是呢白皮書說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那 你全面管治了，那你高度自治去哪裡啊？是吧？那所以呢又是修改。而且呢很多人都沒有留意到這一點的第三點，在白皮書裡面呢，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在基本法裡面呢都提到香港是擁有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即是在這三權路呢香港都是高度自治的。去到白皮書呢是明顯地沒有了行政權，即是得香港高度自治的範圍呢是只是在這個司法和這個立法，沒有了這個行政權的，是公然地即是刪除了這一點。那我 真係呢樣嘢，呢樣嘢唔知點解冇乜人注意喎。但係我注意到，然之後我就走去問阿梁愛詩。咁梁愛詩都話佢都冇留意到一點。佢係咩咁樣？咁我攞住本基本法，同埋攞住本白皮書，同俾佢對照嚟睇。佢話：哦，係，我冇注意到添咁樣。嗱，咁點解會白皮書係即係基本法係大家討論咗好多時候先至制定出嚟？咁你白皮書憑乜嘢可以就漏咗呢個權呢？顯然間呢個唔係一個疏忽，冇可能疏忽。如果你疏忽的話咧，你打屁股成班友。顯然間呢個唔係疏忽。點解唔係疏忽呢？佢攞走咗你嗰個行政管理權呢，就係為咗要提出中央對你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係咪？所以呢，即係基呢白皮書呢已經係根本性地改變咗呢個基本法啦。跟住人大831決議呢，就直情就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落勢大集，然之後呢就導致我哋嘅呢個雨傘運動。呢個係佢上台以嚟嘅一啲做法。然之後呢，喺佢任內呢，我哋香港出現咗即係一啲好令人好唔開心嘅趨勢。第一，兩制漸趨一國化，係咪？你而家好多人都話，我而家一國兩制變成一國 1.5 制，即係兩制漸趨一國化，呢個係一個好值得我哋擔憂嘅前景。意識形態大陸化，因為而家開始用呢、這個開始教科書啊呢啲開始改啦嘛。我而家睇蘋果好似話，即係六四嘅問題已經係消失咗喺教科書度啦嘛。咁呢啲就係即係意識形態大陸化嘅一啲即係好明顯嘅咩。而且呢，陳佐爾係呢個前國務院外呢個港澳辦嘅副主任，佢喺佔中之後呢，佢就話呢今後要中央要同香港共同制定教育政策。嗱，呢句說話係明顯地違背基本法嘅。基本法規唔知第六十幾條規定教育係香港特區內部事務，佢而家就係話中央今後要同呢、這個要同特區政府共同制定呢個教育政策。好啦，咁跟住你睇到好多呢，就係話連小到咩好制服部隊嘅暴操依家都要改。即係呢啲係即係嗰種意識形態嘅改變呢，係無微不至。我家先至同一個某國嘅領事食飯，佢話俾我聽咧，國際學校，但係好多外國學校咧，佢都有為自己本國嘅公民嘅仔女咧，係設一啲特殊俾佢哋嘅學校，即係譬如你法語系就有法語嘅國際學校，德語系就有德國嘅德語嘅國際學校，而家開始。是要求這些國際學校呢增加中國的元素。那這件事呢，直情就是開始改變香港那個原有的意識形態。本來你對香港人來做這些都沒得好說，我們受你管，人家在香港開的國際學校呢都要增加一些中國的元素。咁呢個就係意識形態大陸化啦，西環治港常態化啦，係咪？而家黃志文都公開講，我要同阿林鄭行埋一齊囉。而且實際上呢，西環治港呢係呢樣嘢係返返到去內地嗰個管理體系， 內地我們知道即是省一個省都有省委，然後呢省委是 高過省政府半級的嘛，市委是高過市政府半級的嘛，這個是內地的體制。現在香港即是 exactly repeat 緊這種體制，就是說即是西環就等於特區的黨委，它是高過特區政府的。這種情況已經出現了，治港班子左派化這個不用說了，是吧？所以呢這幾年來這四個趨勢呢都是很明顯，而且呢習近平呢就加快香港和內地的一體化，那麼一體化經濟領域就是大灣區啦，這個就 很清楚啦。而這個大灣區的建設呢，如果你說是即是是互惠的，那都 OK。 但是大灣區的建設呢，很多時候 是使到香港要承擔很多大白象工程，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但你譬如說高鐵呢，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認為啊，高鐵是一個促成那個本土意識由潛在爆發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原來的本土意識呢都是潛藏在地下的，高鐵事件將它爆發出來，成為一個大家公開講的東西。那為什麼會高鐵事件為什麼會是成為即是本土派由醖釀到爆發出來呢？就因為是不合理的嘛，就是因為中國它要實行這個所謂的一體化呢，它又不理你地方反對呢，就一要實行。為什麼呢？高鐵香港段26公里，即是說你行以這個最高速行不超過5秒你就要放慢了。那個時候你起條高鐵是不是真的愚蠢呢？而這條高鐵呢起的時候呢是600億 690億將近700億，到埋單的時候900億900億行這26公里，即是完全是不 make sense 的，是吧？即是你稍微用經濟頭腦來想呢，你覺得都沒有必要，但是呢為了大灣區你一定要行。咁當時來講呢，我都覺得呢，即是我認為這個高鐵呢是這個中共為了體現它的第一桶而搞出來的東西，完全是政治目的，不是經濟考慮。咁我有呢個睇法之後呢，我都唔敢即係不便公開講，因為好多人都認為高鐵係好事嘛。直到我睇到喺2018年中國發表嗰、那個五年計劃嘅時候呢，佢話我哋2018年要計劃將高鐵起到去台北。咁你好明顯呢個就係為咗政治目的，你可以即係乜都諗到，係咪？即係呢啲完全係所以即係呢啲完全係點樣呢？為咗要大一統，為咗要營造一大一統嘅感覺，唔顧實際，唔顧政治上可唔可行，經濟上可唔可行，技術上可能，技術的可能性我都不懷疑，但是起碼你政治上沒可能嘛，你怎樣將在2018年將要將高鐵起到去台北。所以我看了他這個五年計劃這樣講之後呢，我知道是啦，那我們香港都是沒計，香港要反對都無效，因為他 可以直接踩埋你，是吧？那所以呢就是說即是大灣區即係嘅整個建設呢，就係香港要付出好多啲不切實際嘅咩。而家呢個港珠澳大橋 開始又出現呢個問題啦。佢話蘇花唔知係得一日係得幾百架車過。咁我試過一次呢，就係、是坐去澳門，我就數住對面有幾多車嚟，咁就喺一個鐘頭之內係得廿幾架車。咁所以你即係呢啲好多好 fanciful 嘅 project， 你為咗要大灣區嘅建設 ,ok, 咁你咪咩囉，你咪要香港要承受好多呢啲不必要嘅開支囉。好啦，我諗最嚴重嘅就係拆除一國兩制之間嘅兩條邊界。要可以講埋佢，一國兩制咧係將兩嚿唔同嘅嘢黐埋一齊，係咪？咁兩嚿唔同嘅嘢黐埋一齊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有邊界。你要一國兩制能夠成功，係咪要嗰個邊界嘅防守要好得力先得？咁咧，香港同大陸之間咧，即係呢一國兩制咧，我認為有兩條邊界。一條是有形的邊界，即是 你深圳河啊這樣啊，在這條有形的地理邊界上面呢，你就設有海關啦、出入境管制啦、邊防啦、檢疫啦，你一成套東西在這裡看得到的，所以這條邊界這個地理邊界是看得到的。以前還有鐵絲網，現在鐵絲網 都拆到不少了。好啦，我們看看香港政府在守護這個有形的邊界裏面，這條地理邊界裏面，就完全是無能的。第一，李波事件，李波在香港被人插回去。我問過一個入境處的高官，他說無論你李波說他自己放心回去的，即是他是用自己方式回去。我問入境處的官話呢，無論他用什麼方式回去，上天落地游海水路，他都會觸犯香港某一條法例。所以呢，即是說呢，他都認為呢，香港政府應該呢是以即是承諾不起訴他，交換他講出他是怎樣走的。那你起碼可以堵塞個漏洞嘛，是吧，可以知道那個綁架的具體的真相嘛。但是呢，香港政府完全沒有這樣做。官方是回答，就是說即是他本人不願意講。喂，咁唔願意講，咁你就可以咁輕輕放過。佢係觸犯緊香港一條法例㗎嘛，一條邊境管制嘅法例㗎嘛。係咪，所以呢，即係喺呢個守護香港呢條有形嘅邊界呢，香港政府完全係唔敢去守護，唔敢去守護呢條邊界。一地兩檢呢，更之然，即係一地兩檢呢，本來都是屬於即係一個有形的邊界，但呢政府呢就是允許這條邊界呢向伸延到來香港這個西九龍。咁即係香港政府喺守護我哋嘅地理邊界、有形邊界呢，係完全冇著力，係咪？喺李波事件呢係好清楚。喂，仲有蕭建華被人得返去，完全又係冇去交代，係咪？咁所以呢，即係話即係咪咗囉，即係香港政府完全冇守護我哋個邊界。好啦，而家無形邊界係咩呢？無形邊界呢就由法律嚟規範嘅。法律呢有兩條好重要嘅法律，一條就係、是、即係個憲法，即係憲法對基本法嘅侵凌。剛才我講過啦， 白皮书话宪法亦都系香港嘅呢个宪制嘅基础。当时白皮书咁提出嚟嘅时候咧，香港政府冇人敢去质疑佢。香港政府冇人系攞翻当年制定基本法嘅时候嗰啲文件，嗰啲文件全部喺度噶。嗰啲文件说明当年系点解会有咁嘅立法，目的系会排除宪法喺香港嘅使用，完全冇人去提呢啲问题。我写过文章，但我人未年轻，系嘛？即系冇人理。好啊，而家仲衰添，整个咩逃犯条例？逃犯条例就系自动拆除个边界，自动拆除边界，使到咧即系呢个大陆可以喺香港实际上执法。嗱，最初大家都唔知道，即系阿林郑点解咁企得咁硬，咁啊后来咧就系睇翻咧呢个大公文会昨日嘅报道，昨日嘅报道咧传达咗行政喺见嗰班友嘅时候嘅讲话，就系、是、四类人，即、就、系、是、中共针对嘅四类人，一类就系、是。你們有沒有看到啊？一類就是在中國大陸犯法走到來香港的香港人，第二類就是在大陸犯法的大陸人走到來香港避難的大陸人，這兩項我都覺得即是正常。第三類是針對在香港违反了国家安全法的香港居民。喂，好大喎，呢分钟我是一个 potential 的 target 喎。第四类是什么呢？第四类是外国人在外国做了违反国家安全，违反中国国家安全的事，他们在香港可以被引导回去。嗱，咁呢个你睇下林郑当时，即系扮嘢扮到啊！我哋咩同情心啊，即系个台湾讲到成系因为嗰个咩嗰个杀人犯嗰个事啊，要有咩呢个同理心啊咁样，废话，完全系为咗即系呢个。帮中共呢是缉拿后嗰两类人。前两类人我相信唔会有太多人嘅咩，但后两类人呢个范围会好广。咁你变咗呢，林郑呢就而家呢就係、是、主动去拆除香港维护香港呢一制嘅嗰条无形嘅边界。咁好多人会从此呢会係有即係、就是、有失去个安全感啦。咁所以呢就係話即係呢習近平呢咁多年先上任以嚟呢，呢啲做法呢除咗係整個有關香一國兩制賴以成功嘅嗰啲政治基礎係逐啲拆除之外呢，佢仲具體將香港好多機制呢係拆除。使到而家一國兩制呢，我覺得大家都同意係會受到好嚴重嘅衝擊啦。咁啊，我暫時講到呢度，睇大家可唔可以再有啲嘢討論下。 好多謝啊。係咁啊，君先係第一個有問題啊。係。 多謝程生。咁我想係有個可能灰少少或者悲觀的一個，就係話除咗剛才嗰啲嘅模糊化拆除之外，我都係一種喺是非觀念嗰個模糊化同埋拆除。因為最近嗰個即係六四嘅定性呢，即係官方係 透過改革開放四十年咧，就重新係由風波改翻做暴亂咯。咁亦都冇啲咩特別嘅一個反響，或者啲大家啲嘅即係抗議咁樣嘅聲音。咁同埋喺街上嘅一啲觀察，因為六四館開咗啦，咁好多嘅即係相關喺街頭嘅宣傳咧，尤其是針對啲學生等等咧，佢哋都係好冷漠嘅。佢哋知道呢啲咩事，咁但係佢哋都係覺得即係無動於衷嘅。佢哋覺得即係對我冇關係啦，呢啲係人哋嘅事啦，即係一啲本土嗰個嘅意識之下，亦覺得係一啲即係與我何干呢，即係呢啲死嘅同我即係冇乜相干，即係佢唔覺得一件咩嘅事。有啲更加嚴重嘅就話即係抵死囉，你搞搞陣啊，即係呢種咁樣嘅，即係知道呢件事發生，亦都即係係香港人本身係香港人嘅，即係嗰種嘅心態，即係以前佢哋唔出聲，依家佢可以明目張膽咁，即係將佢哋呢種嘅感覺咧係講出嚟，即係呢種係一個係。那個是非觀念咧，係完全係即係佢哋即係嗰種叫做係咩啊？成王敗寇嘅心態咧，係深入咗喺心裏邊。以前唔講，依家覺得好冇所謂嘅，佢覺得即係一個理直氣壯咁講出嚟呢種咁樣嘅心態，我覺得是最恐怖。 本土派嘅一啲朋友會有呢、這個。反應呢，我覺得呢是這個體動呢都是跟中共的政策令到香港人很反感，即是反感到什麼，反感到我不想再跟你講起中國大陸的東西，最好就是我跟你國藉，你的事我不理，即是這個是中共這麼多年來在香港即是那個高壓欺凌，即是對香港人的欺凌是形成的。即是我這麼多年來觀察到一點，就是說每當中共違背他對香港承諾的時候呢，香港人就積累一些反感。你二十年來不斷地去違背你的承諾，那個反感就會與日俱增，每一年都積累到二十年之後呢，你兩夫妻都是的，如果你兩夫妻成日有啲反感嘅嘢積累，到最後你都要離婚啫。即導致香港人對中國大陸咁冷漠，完全係中共造成嘅。你諗下六四之後華東水災，我哋都仲能夠動員到咁多人捐錢俾大陸，哦，發覺到原來捐咗錢去曬啲貪官袋入面嘅時候咧，你邊個仲會有呢個心情去捐錢啫？所以造成佢香港年青人對國家冷漠，或者係話想話即係求獨立，完全係中共造成嘅。即係我唔會怪年青人咯，我會即係將個責任係怪呢個中共嘅政策咯。嗱，呢個就同我講咧，就係話我哋一國兩制嗰個政治基礎被破壞嘅咩啦？當你係否定咗中國嘅一國兩，即係中國嘅鎮壓嘅時候，你就會珍惜香港嘅自由民主。但係而家問題咧，就係話中共內部，中共喺習近平底下開始為呢個鎮壓平反，開始為即係。sorry， 為文革平反嘅時候呢，咁佢就會呢、這個即係呢個香港嗰啲極左嘅思潮就會得到即係進一步擴張啦。咁極左思潮進一步擴張嘅時候，佢自然就會將六四嘅屠殺呢係視為理所當然，係咪？所以話你唔好睇話大陸改寫文革對香港冇影響，大陸改寫文革，香港嗰班左派就得米啦。因為點解呢？文革嘅時候呢，左派就搞香港六七暴動。一搞六七暴動呢，佢哋變成過街老鼠。但當內地係為文革平反嘅時候呢，呢班喺香港搞六七暴動嘅人呢得米啦。佢變咗佢哋嘅呢個就去理直氣壯啦。所以佢又冒曬出嚟要講啲嘢大大聲囉。所以呢個就係 即係我覺得個根都係喺中共個統治嗰度。 想請教阿程生嘅就係、是、習近平佢自己本人同埋佢爸爸習仲勳，佢哋都經歷過文革噶。咁點解習總而家佢對香港嘅管治同埋對其實對對國內嘅嗰個政策咧，對即係都係同呢個即係鄧小平嗰時候咧就背道而馳。其實有啲咩嘅誘因呢？有冇其他嘅原因呢？點解會即係佢自己經過呢個咁樣嘅經歷佢都會咁樣呢？ 嗱，呢個係真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即係好多人當初呢，即係啲黨內啲元老即係同意習近平出嚟嘅時候呢，都係認為呢即係虎父無犬子。習仲勳在黨內呢是以開明著稱的，是吧？你這個習仲勳說我的說話，我一生人最驕傲的地方就是我沒有整過一個人，那你很難得即是在共產黨裡面 是能夠不去整出一個人，所以大家呢就希望即、就是認為呢就是虎父無犬子、啊、你習近平即、就是點到繼承你老豆啲 DNA 嘛，點知完全變曬完全變曬。咁所以呢就係呢個都係當時大家一個好 puzzle 嘅問題。咁至於點解會係咁樣呢，我自己覺得呢即係從習近平佢上台以嚟兩度向共產黨嘅列祖列宗發誓話要即係紅色江山要喺佢手上一代一代傳落去，可能同呢種意識有關，係咪？佢嘲笑蘇聯咁大個黨話冧就冧，警務一男兒可以出嚟挽救個黨。從呢句說話呢，你可以反映到佢個內心世界呢，佢就要做共產黨嘅男兒，做共產黨嘅捍衛者。咁我覺得係呢種咁嘅即係思想呢，係令到佢呢係會走返毛澤東嗰套嘢，加上佢自細識嘅就係毛澤東嗰套嘢，即係佢真係冇你以為話佢係小學生程度係咪，都冇其他知識體系去俾佢使用。所以你睇佢做返呢上台呢幾年嚟做嘅嘢，全部都係毛澤東時期嘅嘢，包括最近呢個打貿易戰呢，用返上今年嘅戰役嘅電影，即係搬返晒呢啲嘢出嚟，即係呢個仲有呢個咩偷襲呢個白虎團咁樣，即係都係用返啲毛澤東時代嘅嘢出嚟。所以我覺得佢咩，因為佢冇新，佢冇佢知識體系入面缺乏一啲新嘅嘢，而佢亦都係好想去捍衛個紅色江山，所以導致佢會咁樣囉。嘿，嗰啲都唔係真係讀書啦。去叫做道金咋嘛。 後面九位。其實呢個題目呢，其實我哋都感覺到㗎，即係呢個威脅。而實質上呢，中共喺香港嗰個控制或者破壞力呢，是可能比我們一般人想象更加大，即是個網絡啊等等各方面。所以呢，我都有興趣呢，就是向程生請教一下我們的應對的問題。我們的應對的問題 ,ok。咁應對問題呢有兩點呢，我就返剛才的討論呢都想睇睇。第一呢就是我們嗰個政府官員嗰個大陸化的問題。咁其實香港以往即係驕傲嘅地方呢，就有一個中立嘅有效嘅公務員體制，咁而家我哋見到已經好令人失望。咁但呢個失望呢，其實睇返可能是一個轉變嚟嘅，即係喺立法會仍然係民主派係佔多數嘅時候呢，啲公務員呢我哋唔覺得咁差嘅。雖然以前嘅特首第一二任我哋都不滿啦，但仍然係有一定嘅即係中立性。但是當這個建制派佔多數之後呢，那個關係 这个所谓泛民派或者民主派和官员的关系，或者对官员 的能力、啊、或者很多政策上的制定呢，就已经很大的转变。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探讨一下，就是究竟如果、啊、万一在未来的时候立法会那个权力的比例接近一半一半，或者假设工商派在某些问题跟泛民站在一起的时候占多数的时候，对公务员这个大陆化会不会有帮助呢？这个第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已经是积聚难反的人是这样想的，可能没得改，会不会呢？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个这样的铺天盖地的影响力，其实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市民知道不知道呢？刚才陈生讲了、哎、我看了大公报，我看了文汇报，就是到这点了，很好。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甚至很多人都知道不知道、啊、知道都当没有事、啊、那究竟是不是好像戴耀廷所说，喂，我们从区议会开始、啊、更加多市民是察觉到的时候，有足够或者有机会的能力去对这个所谓这个政队的挑战。而实质上来讲呢，究竟现在有没有已经包括了现在的逃犯条例，包括逃犯条例是不是有足够的事件作为对市民那种即唤醒的一个事件，因为有其他事件再来临，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契机呢？有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好，那关于公务员的中立问题呢，就已经是你从今次立法会陈维安竟然可以即係呢個即係一紙書面通知呢，就係話即係要改主席又成呢，已經完全冇即係公務員中立呢、這個呢樣嘢呢，已經係蕩然無存啦。而且佢咁樣做呢，今次佢林鄭講話即係要 bypass 嗰個 Bill Committee 嘅過程，直接上大會，呢個係嚴重破壞香港立法制度嘅一啲即係嗰個程序啊，從來未試過咁做。咁佢係廢除咗香港立法一個好健全，本來一個好健全嘅做法，但佢已經係無視呢種咁嘅做法。所以話中共呢係已經到咗一個係可以為所欲為嘅時候啦，即係百幾年嚟香港立法個程序嗰、那個做法咧，都可以俾佢咁樣咧，就抹殺咗佢。咁所以咧，而家已經你從陳慧安呢今次呢件事，你睇到公務員冇所謂中立。咁你話我哋市民點辦咧？即係喺散後咧，我好開心見到一樣就是說，就係話即係好多散後組織咧，出現咗，即係儘管大家都好分散、好微薄，但係咧呢啲散後組織咧係都係遍佈社會嘅，喺唔同嘅角落咧係進行緊深耕細作。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比較令人鼓舞嘅現象啦。公務員你唔使諗啦，點解我咁樣講咧？公務員神早都已經是滲透了，神早已經滲透了。那再加上呢，為什麼我說神早滲透了呢？我記得許家屯在他那本回憶錄裡面，他說過一句說話，他說呢，即是萬一有事的時候，香港可以即刻接管曬。那即是換言之呢，在很多部門裡面呢都已經有他們的人，所以呢即是可能即是這個在暴動的時候，六七暴動的時候呢，周恩來是很明確地跟香港左派說，說你不要將所有的人動員出來。當時左派呢很想呢即是將每一個角落的人全部動員出來，以示他們的聲勢浩大嘛。當時周恩來說唔得，佢话港督身边嘅人唔准喐，机场嘅人唔准喐，喺美国机构做嘢嘅人唔准喐。嗱，咁你睇下，港督 身边嘅人准咗，咁即系已经系最高权力机构嘅有佢嘅人啦。机场嘅人唔准喐，即系话咧，即系关键嘅设施嘅有佢嘅人啦。美国机构嘅人唔准喐，即系话佢喺领事馆啊或者咩已经有晒佢嘅人。所以咧，即系话个渗透啊，系好犀利。你谂下，国民党几百万大军被共产党打败，事后睇翻转头，全部都系佢嗰啲渗透。所以而家咧。即係已經係當然而家就佢名正言順做啦，你而家不斷有人要去北京上嗰啲即係嗰啲國情班啊咁樣，嗰啲就已經係咩，就喺未回歸之前都已經鋪陳好晒。如果唔係阿梁永賢點解要炒魷呢，係咪就因為佢被發覺呢就已經喺，因為梁永賢嗰時係做呢個出入境事務處嘅處長，呢啲好涉及到好多香港人嘅機密，係咪已經發覺佢同呢個大陸有好多即係蛛絲馬跡嘅咩，所以即刻即係炒個魷魚。即係回歸前已經係咁樣，你更加何況而家名正言順你逐批輪流去北京即係受訓。所以呢你唔好期待公務員中立，即係呢樣嘢呢已經唔存在啦。好啦，然之後你問返就去市民點辦，我覺得即係我哋市民要從幾方面嚟考慮囉。第一，唔好遺忘歷史。我第一咁強調呢樣嘢呢，因為捷克流亡詩人米蘭昆德拉他講過的說話，他說人民和極權的鬥爭就是遺忘和記憶的鬥爭。哇，我覺得這句說話好好好好用。為什麼中共家要抹除這個文革 的污跡，為什麼要抹除六四的屠城的污跡，就想你忘記咋嘛。如果我哋手無寸鐵，每一個人手無寸鐵嘅少少老百姓，我哋保存呢種記憶就係、是、對極權嘅一種鬥爭。所以我覺得昆特拉呢句說話係好係令每一個人睇落去普通老百姓手無寸鐵，但係呢個係我哋每一個人維持我哋對歷史嘅記憶呢，就是對當權者一個最大的一個威脅、啊、那你此其一。第二呢，就是說不要冷漠，不要對周圍的事冷漠。納粹德國時期有個牧師，他在獄中寫了一首懺悔詩，也都是很有啟發性的。他的懺悔詩就是說，當納粹的屠殺對準這個天主教的時候，我沒有出聲，我不是天主教徒。當他對著共產黨的時候，我沒有出聲，我不是共產黨。當他對工會的時候，我沒有出聲，我不是工會會員。但到最後這些人全部被收拾了之後，納粹對我走過來的時候呢，沒有人可以幫我出聲。但這個就說明呢，就是說我們對周遭發生的事呢，千萬不要冷漠，一定要去關心，一定要去發聲對這些 不平等的事。這個是我們沒有在無權無勢的情況底下，這種關心本身就是一種武器。第三呢，就是針對 中共的戰無不勝的武器是什麼呢？我認為它戰無不勝的武器呢，就是統戰。為什麼它是戰無不勝呢？因為每個人都是人性都有它的弱點，人性的弱點呢是足以被中共利用的。嗱，我覺得人性弱點不一定是說、哦、你喜歡錢啊、色啊、名啊、利啊，這些當然是很 common 的人性弱點啊。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呢，對知識分子來說最大的弱點就是什麼呢？一種 能够为国家贡献啊，呢种系一个知识分子好难摆脱嘅弱点，或者你觉得自己有用嘛，系嘛？即系能你嘅 contribution 能够对社会系带嚟进步嘛？即系呢个系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嘅弱点。我自己当初入文汇报，坦白讲亦都系呢个咁嘅弱点。咁所以咧，你话人性有各种各样嘅弱点，中共嘅统战就系能够满足到每一个人嘅弱点，然将佢拉过去。咁所以咧，即系话对每一个人嚟讲，我哋无权无势嘅人嚟讲咧，我哋要慎防自己嘅弱点成为中共统战嘅武器。咁其实呢一点咧，即系大家做好自己嘅心防。第一，牢记历史；第二，这个唔要冷漠，对周围嘅事要关心；第三，系话防止自己嘅弱点成为中共可以即系呢个入手嘅地方。我谂做好啲心防好紧要咯。 唔该啊，程老师想讲再远啲嘅历史咧，就系、是今年系五四嘅一百周年啊。咁当年嗰啲北京嘅学生咧，就话系即系反呢、這个日本嘅侵略，或者系即系嗰个一战之后嗰个耻辱啦，即系列强去再去瓜分中国咁样。咁就所以有德先生、蔡先生。咁當然依家共產黨就話只係得外國嘅啫，冇呢兩樣嘢㗎，冇呢兩個先生，兩個先生就已經即係唔知喺邊度㗎啦。咁依家嘅即係我啱啱睇完一篇文章，咁當然佢都係講係即係宗教啊或者係咩，但係呢佢就係講到大陸好多黨校即係大學呢都係呢有啲統戰部嘅即係進駐咗呢控制年輕人，即係特別係啲大學生嘅思想啊咁樣。咁就係呢唔可以有獨立思考啊咁樣。基本上你就要跟返黨嘅領導啊，即係愛國即係愛黨啊，即係所以年輕人呢就要愛黨啊，就好似話操呢都要操返中國嘅布式咁樣，即係用返中國嘅即係或者係黨啦，即係共產黨嘅情況。咁或者係佢甚至呢就係早幾年即係都有講啦，社會主義嘅價值觀啦嘛，佢自己都係有好多嘅民主呀，或者係好多嘅優點咁樣。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喺呢度呢就拆穿佢哋嗰個鏡呢，即係由佢哋即係不斷咁樣，即係由呢、這個馬列一路轉化到去呢，即係文革又好，或者係之前去批林批孔呀，直到佢呢當年又話呢、這個太平天国呀，依家又我唔知佢個態度好曖昧啦，又去返呢個呢又孔子學店呀，即係根本佢冇一個價值觀嘅時候呢，冇一個中央冇中心嘅思想嘅時候，亂嚟嘅時候呢，我諗會製造一啲我哋自己嘅論說呢，學說呢，就係、是、用思想嚟到去即係抗戰返佢嘅呢，即係我想講，即係每一個即係方法可以呢令到佢哋講嘅嘢完全都係泡沫咁呢爆破咗呢，可以。 咪而家好多人都喺度做緊呢啲即係督破佢方言嘅嘢啦，即係我自己都係不斷寫文章，都係希望能夠即係督破佢一啲方言咁樣。咁啊，你譬如話佢鬧港獨咁樣，咁我就寫咗篇文章，就係話豬毒根源皆中共，即係所有中國所有嘅毒嘅組織思潮來源都係來自中共，係咪？特別係將佢喺港獨問題上面，佢實際上係中國共產黨嘅統戰部俾錢去資助一啲港獨嘅組織， 呢啲我都寫曬出嚟。但呢啲即係每一個人都，如果每一個人能夠喺佢日常嘅接觸之中碰到呢啲嘢時候呢，就即刻呢即係公諸於世。咁我呢個先至能夠形成一種合力囉。如果唔係得一個半個人啊，至多就係即係成班即係被視為啊即係反中亂港嘅人，即係喺度噏，都起唔到作用，一定要大家形成合力先得。 好，就喺呢度，因為我見到有啲朋友走呢，我喺仲有人走之前都要宣傳咗先啊。咁樣呢，就大家知道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同地點呢，都有另一個講座。咁我就揾咗丁偉教授啦，咁佢要講中美嗰個關係、中美外交同埋新冷戰底下嘅國際格局。咁呢個係我哋最後一講。咁亦都大家知道呢，嚟緊禮拜日呢，支聯會有個遊行啦，咁我哋就三點鐘呢，就喺修頓球場嗰度出發，咁呢就行去中聯辦。咁而之前呢，我哋有一個講座呢，一點至三點嘅，咁樣呢就係講呢個逃犯條例嘅，係啦，咁就有麥燕廷啦、蔡耀昌啦、胡志偉啦，同埋黃宇日一位大律師嘅，咁就係梁耀忠主持嘅。咁請大家即係30周年嘅遊行呢，就特別有意思嘅，咁所以請大家參加。咁就我頭先見到有朋友想有問題或者意見嘅，咁我咁一次過舉手，咁一次過講咗之後呢，咁程翔要記住就回應，咁我會幫你手記嘅。咁呢個第一位朋友、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係啦，咁小明都幫我記下啦，好嗎？咁樣呢就一二三就舉多次唔該，四係啦，五，好，咁你先 再等落去，我怕唔記得想講乜啦。第一樣呢，程翔呢，你頭先講我希望大家寫低一啲嘢，我係呀可以呀，但係問題投去邊度稿呢？咁應該整一個平台呢，大家有得投呢就彈去嗰度。第二呢，我諗我呢站都就係死㗎啦。因為我呢站死咗之後呢就死火啦。所以我覺得呢，我建議呢就大家要寫呢個口述歷史。即係自己經歷過乜嘢嘅，因為我曾經去台北呢係探望過一個親戚啦，佢呢就將佢以前嘅經歷呢係講俾聽，我一路咁寫落去。我覺得即係將無論即係統治嘅階層佢點樣將個歷史改呢，但係如果我哋一齊大家都係要寫啲呢個口述歷史，自己身邊嘅人啦，或者自己記憶呢，咁寫出嚟綜合成為一個成個整體嘅面相呢，就更加係 three-dimensional。 講完 剛才我思晴先生你喺度講到話，即係歷史與遺忘之間嗰個嘅鬥爭啦。咁我冇遺忘，我亦都記得程先生你幾年前喺同一個嘅場合，你講到話即係香港後生嘅一輩開始走向本土化，開始去拒絕承認他們自己的中國人的身份的時候，那個的分裂。那我在我自己工作的範圍裏面，我見到接觸到的年輕人，我發覺他們對歷史全無興趣，對於國情完全沒有那種的關心。我很認同剛才那位的朋友所說的東西，就是我們將那個歷史去寫低去傳承下去，但我好擔心嘅就係年輕嘅一輩再接唔到上嚟。我唔知道即係呢一個嘅唏噓對程先生你會唔會有一啲嘅 feedback？ 唔該。 我想跟進呢，就即係我剛才嘅問題同埋程生你頭先嗰個嘅答案，就係關於習近平呢，就即係佢嗰個統治香港同埋嗰個同原先那個的開放的政策那麼大的那個的背道而馳呢，那很多令即是你說你說即是都很多人都電眼鏡看錯了這樣。那在黨的鬥爭為什麼他又鬥得那麼贏，又沒有人去反他呢？可能都有的，那為什麼那麼失敗呢？其他那些鬥不贏他，而是偏偏被他獨勝一籌。 体为重。 田生，你每次演讲我都嚟捧场嘅，因为喺今日嘅香港咧，有几位即系对中共你抱反共嘅立场嘅系你同阿李仪、刘瑞兆呢一班人，系好值得敬佩。嗱，我七零年代嘅时候咧。香港的大專學生那時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傾咗得好緊要，但現在是完全所有後生我代都可以說是完全對中共是很脾氣的，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變。我好想睇一睇呢度。 系程生，我就简单啲啦个问题，因为假如逃犯条例过咗之后，咁共产党喺中共一定有个拉人嘅部署嘅。咁我想问一下，以你睇咧，佢拉人嘅方法同埋个部署系点样？会拉啲咩人？简单啲讲，系啦，唔该晒。 有边位？头先举一手嘅，系前面呢位。 田生，我最近咧，呢个陈方生访问美国，见过呢个彭斯啊。咁我啲新闻就讲嘅，佢话彭斯话咧，其实美国或者西方世界都好留意香港呢个地方，因为系两套价值观念嘅一个碰撞对垒，即系自由民主同埋呢个极权，外国系好留意呢样嘢。咁我谂呢样嘢下边咧，其实即系喺香港民间咧，即系其实最 ultimately 都系人因素啫。咁我似乎见到香港经过呢廿年咧，即系亲中爱国爱党嘅人数，我感觉咧似乎系多咗。即系呢个系一个相当令我即系比较 negative 嘅一个咁样嘅现象。即系呢个都即系我谂大家都会见到咧。特别好多以前同我同辈啲读过书读完即係喺呢啲大公司做完嘢退休啦咁樣啊，突然间变咗係好亲中㗎喎，佢即係返大陆之后食几餐蛇宴咁樣好啊，先即係好欣赏大陆嘅。咁有啲群组呢即係啊即係一睇亲都係喝打美国佬，即係呢个贸易战嘅，即係侵略我国。咁仲喺到这个最近几次选举呢是战败的，即是民主派。那些人即那个选民来讲呢，即似乎真的是不是因为人口的转变呢，因为这个每日150人那些人是不是都是很有个倾向，即是个思想，即是许伯彭斯讲法，其实他们也都不是那么西方民主的意识那么强。即是这个战场是怎么看，即是这个决定了将来香港的前途的 呢？这些问题都是都 很大，我不知道怎样即是可以短时间即是答复。即是历史的问题，写这个口述历史的问题，我觉得呢是口述历史是一件很值得去每一个人去做的事。我现在见亲的朋友，我都是会鼓励他们写口述历史。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说，我都是 small potato 啫，我没什么东西，非也。你的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时空的一些见证。这些见证集中下来呢，就是一些那个时代的一些很真实的东西。那我觉得呢，写下来对你现在来讲没什么好处。但是对后世的人要了解这段时候的社会的面貌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这位女士所提的建议，我觉得值得 是去做。特别是当有人要去刻意地去抹杀一些历史事实的时候呢，我们更加需要去守护这个历史事实，你将它看成是守护历史真相。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是值得 好多網媒都可以咩啦，都可以可以。嗱，OK， 咁你嗰個記憶嘅問題，我覺得就係話你提到話，即係好多後生仔都唔中意大陸，即係唔去理大陸啲嘢。你叫佢哋去了解大陸嘅歷史，更加冇興趣。咁呢個係冇法子啦，即係而家呢個世代咧，經歷咗呢、這個即係香港呢二十年嚟被出賣嘅感覺，使到大家會有對呢個政權會有一種討厭同埋一種即係 frustration。我覺得呢個係可以理解。睇下點樣啦，就係睇下在座做從事教育工作嘅，可唔可以即係扭轉呢種局面啦？你所提嘅問題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二十年前，當我喺海外即係演講香港問題嘅時候咧，我都係叫香港人，即係叫海外嘅朋友咧關心香港，就希望咧係多啲國際人士關心香港咧，就幫我哋守護香港。去年我出去二十年後，回歸二十年後，我出去講嘢嘅時候咧，亦都係叫大家關心香港，但唔係為咗香港，而係為咗佢本身嘅國家免受中共嘅滲透。因為點解咧？呢二十年嚟咧，我目睹香港係點樣由一個好自由嘅，雖然我哋冇制度上嘅民主，但我哋係相有生活上嘅民主，有呢個思想上嘅民主。但起碼係一個好自由嘅地方，慢慢被改造成為一個冇咁自由嘅地方。咁呢喺香港發生緊嘅事，其實咧都係喺不同程度上咧喺西方好多地方發生緊。咁我就即係你譬如澳洲最近，澳洲加拿大最近都提出，即係話中共嗰啲滲透啊，嗰啲力量咧係影響緊佢哋國家個政權啊，直情係。咁所以我去年出去美加演講嘅時候咧，我都話今日我嚟請大家關注香港，唔係再話要守護香港，而係你哋要從香港嘅呢二十年嚟嘅經驗，研究點樣防止中共對你哋嘅滲透。嗱，呢個個 frame 完全唔同咗啦。而啲我覺得咧，香港呢二十年嚟提供一個好典型嘅案例，即係說明中共對一個自由嘅社會係可以點樣改造嘅，改造成為一個冇咁自由，或者改造成為一個咧係接近可以接受一黨專政獨裁政權嘅一個咁嘅地方，係嘛？你譬如你回歸之前，我哋唔接受中共嗰種獨裁嘅，咁但係點解回歸之後，漸漸我哋學你話齋，好多人接受咗咧？咁呢個係同佢經濟發達有關，同佢嘅統戰有關，同佢蛇齋餅種有關，但係都同中國人嗰種即係話哦，見國家富強啦嗰種即係民族自尊心調動起上嚟，亦都係有關，係嘛？所以咧就係話，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更加要使到我哋每一個人咧睇到咧，就係話中共統治個實質係點樣樣，係嘛？你睇，譬如而家邊個世今當今世界邊個有一個政權可以關下100萬呢個維吾爾人咧？邊個政權可以咁樣公然拆十字架、炸爛啲觀音佛像，係嘛？即係呢啲咁嘅極權嘅嘢咧，係好多人睇唔到，係好多人或者睇到都唔願意去信，或者係即係話即係有選擇地排除呢啲信息啊！我哋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嘅，即係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咁樣啊，係嘛？即係你譬如話講起貿易戰，一定係美國佬要踩我哋。要打殘我哋，佢都冇睇到。喂，你中國你自己好多承諾，你冇去遵守啫，係嘛？咁所以對呢啲嘢點辦咧？只能夠靠我哋即係 即係大家去努力去講返個事實個真相出嚟囉。咁、啊、至於各位朋友問點解會咁多人跌眼鏡，即係俾習近平即係當初呃咗。嗱、啊、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呢，就喺2012年嗰年發生嘅事。嗱、啊、2012年呢溫家寶佢做呢個國務院總理最後一任嘅時候呢，佢提出一啲警告，即係話中國由於冇政治改革呢，文化大革命呢啲災難呢係會卷土重來嘅。佢呢係公開講嘅，當時佢憂心忡忡咁樣，係喺佢最後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入面，佢係咁講，如果即係中國由於政治改革是缺位，所以好像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呢 是会卷土重来，是有机会卷土重来。当时他针对的是谁呢？针对的是薄熙来在重庆搞那些、就是、文革式 的斗争。好了，那薄熙来呢跟着呢就是、有个图谋发动政变。咁呢個圖謀呢就因為薄熙來嗰隻馬黃立軍就走咗去美國大使館度呢，就爆咗呢單嘢，將薄熙來嗰個政變嘅圖謀呢就供咗俾呢個美國佬聽。咁美國佬呢就將呢個訊息呢就話咗俾習近平聽。咁嘅時候呢，即係話等於實際上呢就係美國佬呢當時即係投票選擇咗，即係呢個即係撐下習近平。咁習近平翻到去嘅時候咧，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醜聞嚟噶嘛，即係中國嘅一個公安部，一個重慶嘅公安局長走去大使館，美國大使館避難，呢本身係一種醜聞嚟噶嘛，然之後將話內部有人搞政變嘅資料通報俾美國佬聽。是醜聞嚟㗎嘛，咁所以呢變咗喺當時嚟講呢就係即係黨內出現一種危機，呢、這個危機呢就足以令大家呢就係、是、接受即係習近平嗰個做法。所以習近平上台之後呢以打貪為名呢，將所有同政變有關嘅人呢全部清除曬。咁其實呢樣嘢呢即係我要讚一讚大紀元，即係我好多人，我知道好多人係唔鍾意大法輪功嘅，但係喺呢件事上面呢，大紀元呢曾經登過一個 full page 嘅名單，就係話呢扎人都係同嗰個政變有關嘅，係會受到整肅嘅。當時仲未曾有整肅開始喎，哈！果然後來你睇到習近平所整肅嘅人咧，好多都喺個名單上面。咁即係話咧，即係你睇到就係習近平嘅打貪咧，其實係為咗要清除，即係危害佢地位嘅一啲勢力。咁點解全黨又會接受佢咧？就因為黨內出現一個危機嘛，即係出現一個即係。有政變可能的危機，出現一個即係醜聞，你公安局長走去尋求政治庇護，呢係醜聞嚟噶嘛？喺咁情況底下咧，就大家就唯有接受佢即係咁樣上嚟咯。咁、啊、我仲有冇其他內幕我就唔知啦，但係即係呢個就係我所知嘅原因。睇住仲有冇咩？ 拉咩人？ 哦，逃犯條例，咁咪講咗咯，即係四類人嘛。即係呢個吓佢唔使佢隨時可以有藉口，佢隨時可以有藉口啊。嗱譬如嗰次拉我呢，我係寫文章話佢嗰個邊界條約，即係我質疑佢點解要簽嗰個中蘇新嘅條約。咁佢就以間諜罪嚟拉我，佢唔係話我寫文章唔啱， 他就說我間諜罪，那我間諜罪就是罪名你啦。那所以他要拉下魏美美的時候呢，就說魏美美未逃稅，但魏美美是 真實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整那些草泥馬，那些行為藝術那些督到他真的是很痛的嘛。但是他就以這個逃稅的名義拉他。我們香港有個姚文田神中出版社的，他又要出版一本批評習近平的書，余傑批評習近平的書，結果是以走私普通商品的名義判了11年，是吧？咁所以即係佢要拉你係好多即係你佢唔會用政治理由嚟拉你㗎嘛，佢真係話你犯咗啲乜嘢刑事嘅罪呀咁樣。咁至於四類人，我都我睇完文匯大公之後呢，我都覺得我係第三類人囉。 咁我哋再一次好多謝阿程翔啦，係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裡，那星期日遊行見了。好，多謝大家。